好，大家好，而家又系到我哋呢个港珠澳第48集嘅时间啦。咁今晚咧就有我啊猫主席啦，同埋仲有简立夫喺度同大家一齐啊度过今晚嘅时间嘅。咁首先嗱，今日我哋开咪嘅时间咧就系仲系鸡年啊嘅大年初二啊。咁所以我同埋简立夫喺度，大家向大家恭祝新年快乐，就大家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吓。 OK， 恭喜发财。 喂，又发财 啊！发财咗呢个。喂，阿猫姐个唔得闲喎。 系啊，系啊，仲谂住今日可以搞个全球联播，咁而家都系得翻我哋两个喺度，即系两个喺度吓，两个嚟唱双簧。OK， 唔紧要啊。今个礼拜好多嘢讲啊，真系你话多个人都未必有机会讲啊。啱啱好，今晚我哋两个咧就大班，我哋两个慢慢吹水啦，可以。 系咯。 咁首先我哋睇下我哋本周即系近来我哋澳洲有咩新闻啊？喂，你有咩新闻？ 我睇咗单就系咩啦？嗱，喺西雪梨咧就系破获咗一间20年最大嘅非法包刺嘅，即系鲍鱼同埋鱼刺嘅交易。咁其實呢，我即係澳洲嘅規管都好嚴嘅，嗰啲即係嗰啲海產啊啲成呢，佢有個即係有個要合法嘅渠道交易，因為佢驚你係嗰啲咩咪濫捕啊成㗎嘛，咁佢有即係法律規定。 有個環保意識呢，即係唔可以過分令到佢絕種啦，仲有冇啲海產㗎。 即係個來源不明啊，即係可能佢嗰啲鮑魚嘅來歷不明，佢有啲可能係即係如果你交易嗰啲話，佢一定係個來源咩？你邊個即係邊一個 farm 去養嘅鮑魚啊咁樣有嘅，咁佢就破咗嗰、那個。 佢有牌㗎，佢有個牌執照你先可以去採集，即係去採嗰啲鮑魚啊咁樣，佢買賣都要攞個牌㗎咁樣。同埋罰得，我見啲罰得好重㗎，好似一隻鮑魚罰得好重嘅，我知道，我就记唔起个价钱，即系记唔起嗰个罚款，但我记得系好贵嘅， 好劲噶， 即系罚得好严嘅罚得。 咁嗰个新闻咧就系、是、我又唔系好详细啦，但我有一样睇落就系睇到佢就系话即系个涉案咧，佢就系嗰有65岁嘅喺西雪梨开咗个嘅餐馆，即系嗰个开餐馆嘅65岁，有冇讲国籍？咁我立图一睇，即系九成系华人嚟噶。 咁喂咁。都系賣人餐館有賣鮑魚魚翅嘅啫，係咪？你我都未見過鬼佬餐館有賣鮑魚魚翅呢樣嘢，係咪？ 魚翅都唔係都係合法嘅，都係合法入口嘅，喺度唔係出口咪入口，出口有入口呢條魚翅啊，有啲係受保護啊嘛。我唔知啊，因為鮑魚就 OK 嘅，魚翅我就唔清楚啦。 魚翅可能有啲西方國家可能禁咗添，不過我就冇去研究呢啲，即係有某部分係禁魚翅添，咁澳洲有冇禁我就唔知啦。 我都唔好清楚，不過逢係食呢啲嘅都係多數華人㗎啦，即係嚇 啊， 唔係咁啊。講開嗰時候，其實咧，我啱啱過嚟嘅時候咧，講開鮑魚咧，有一次我同我鬼佬去嗰啲海邊啊，即係海邊唔記得做乜嘢，去海邊咁就見，即係嗰個鬼佬咧就喺個岩石邊啊，掘咗只好大嘅鮑魚啊，跟住佢唔要啊，俾咗我，因為佢唔食嘅。 唔得噶喎，系嘛？ 得，佢唔系，即系我谂得嘅，因为佢就系有个量嘅啫。 我谂要限量啦，有个数量啦。 唔系，我攞咗一只啫。 尺寸啦，系嘛？ 唔系，我攞咗一只啫。 size 咯。 吓，佢即系佢喺个岸边嗰度掘到嘅，咁佢就俾到好大只噶，咁样。咁佢话佢哋唔食呢啲嘢噶，咁啊呢啲我话你都好嘢，咁啊送咗俾我，系咯。 我益咗你。 系咁即系其实佢同埋咧，佢嗰啲呢啲即系而家又唔知，而家又冇咁多啊，俾可能。有啲俾人鬼晒，我哋以前我嚟嗰时候冇咁多华人㗎嘛，即係嗰啲偏远少少嗰啲海滩呢或者城呢嗰啲岩石嗰啲呢有好多呢啲嘅。咁最出名嗰度呢係喺呢个 Nelson Bay 度有个，你有冇去过呢？就係嗰度可以刮蚬。以前好多蚬㗎嘛，我去嗰时候我即係好多年前都去嗰度呢可以刮蚬，即係佢有限定你嘅，你唔可以攞好多嘅。咁但我哋即係一人都可以攞一两桶返嚟嘅，即係佢唔好过量囉。咁嗰时候即係好容易刮就喺沙度刮两刮就刮到一桶嘅嗰啲蚬好大隻好蛇。但我 我都早几年都讲过啦。 冇啦。 嗰时就係嗰个叫 刮晒啦。 嗰个弯好耐以前呢佢真係好多蚬汁㗎。咁後來呢就啲人中國人執到冇晒。 係啊，而家冇㗎啦，我前舊年去過。 跟住後期仲有後期添啊，佢後期仲專登要加個牌喺度寫到明呢，有中文嘅，有中文嘅，又寫到唔中英對照，就係英文同埋中文，就提醒啲人攞啲就唔好再執嗰啲蜆啦。 係總之。 唔會加法文啦，唔會加第二啲文，唔會加英文喎，係加中文。咁即係證明佢哋係一個高社俾某一類人睇啦。 唔係總之有啲多咗啲咩環嘅地方都有啲都係好多時都生態災難嘅啦就會。 系即系如果啲， 即系有时系噶啦。譬如你话去嗰个博波兹尼加咁样都系咧，啲华人真系会呢啲花，好靓啊！蚊朵唔怕嘅，咁多朵蚊一朵。喂，咁一人蚊一朵，一团去，然之后又冇一半个花园，再去多两团就冇晒喎，成个花园系咪？即系佢哋系冇谂呢样嘢咯，即系。真系呢个系要佢哋要真系要再教育啦， 哦、 再教育都冇用噶。 好啦，咁啊唔讲呢度都冇乜特别嘢讲啦。咁第二单就啱啱就1月26号国庆咯，啊有单咁啊，即系我哋啱啱过咗个国庆，咁你觉得我哋个国庆系点样噶？ 系， 我觉得好似好平静。 今年就好似系啊，就是、今年就埋啲噪音多咗咯，即系多咗声声咩，然后开始有啲咩又有啲人出嚟搞話 Invasion Days 咁啦，咁同埋最我覺得好諷刺就係我哋嗱，我哋宣傳呢個國慶嗰個紀念咧，咁喺坎培拉我哋首都添啊，仲係首都嘅上面有一個就即係宣傳嘅大標榜，即係一個大橫牌咁樣咯。咁就即係宣傳我哋國慶，咁我唔知啊，就係點解嗰個設計咧就用咗兩個回教嘅 女仔 女士係啦。啊、就去即得兩個回教女士嘅面孔，就喺嗰個 Australian Day 嗰個大一個宣傳嗰個橫額上面，咁於是已經引起好多風波咯，即係好跟住好多人又喺度，即係好多批評咯。呢個做法好似比較愚蠢少少，同埋比較有諷刺性。因為嗱，一來回教嚟講就其實回教唔係太認同我哋嘅澳洲本土文化咯，同埋佢哋亦都喺某一啲比較極端少少回教組織嘅曾經提示過話，其實我 Australian Day 咧，我哋應該係低調，唔應該慶祝 Australian Day 添。Australian Day 咧係對呢啲回教啊、非西方價值觀人啦係 offensive 嘅。咁但係佢竟然喺呢個我哋係宣揚我哋 Australian Day、宣揚我哋 Australian 嘅價值嘅時候嘅宣傳上面咧，竟然擺兩個回教嘅頭像上去，咁於是就真係好令人即係百思不得其解啊！ 唔係佢其實佢捉藏嘅政府之後，即係矯枉過正嘅。佢以為諗住咧擺個即係可能近一兩年咧呢度反回教嗰個聲音好開始大啊嘛，即係好多人開始覺得呢、這個啊即係聯想到恐襲啊好多嘢啦嘛，咁佢就佢係專登嘅整個兩個回教個細路女，整個細路女嘅即係擺上去嗰個宣傳牌度咧，就以為人哋覺得喂即係澳洲就接受回教同 integrate 咗澳洲嘅即係文化 integrate 咗，即係話係融合咗佢嘅，係啊，咁啊專登擺回教，其實都好戇居嘅，咩睇落去咧？一來澳洲唔係回教做，即係唔係一個國教。二來咧，睇落去咧，你如果個背景冇嗰個澳洲旗咧，我以為咗咦馬來西亞國慶定印尼國慶咧咁樣。即係睇落去，原得兩個回教女仔，冇其他人種喺度，係咪好戇居咧？即係如果你擺你一係咧，你就擺曬啲五顏六色人種落都得，咁你擺黑又得，擺白又得，你擺埋華人上去仲要應該係嘛？咁先公平啊嘛。咁但其實我都覺得，其實覺得 即係如果係冇錯啦。如果你係講呢個種族共融，應該擺多幾個面落去啦。不同嘅種族落去啦， 同埋我覺得又唔需要，就算你擺曬，我都有即係唔需要嘅，因為你而家聯合國咩？唔係嘛？咁其實我覺得你知澳洲國慶其實國慶呢個日子1月26號係紀念咩咧？咁紀念係呢個好似第一隻船好似登陸呢度，即係再籌返登陸呢個澳洲船嚟嘛。用嗰日 係紀念我國家嗰個即係 船。係啦，用咗呢日嚟做呢個國慶日啊嘛。咁其實我如果你要擺嘅咧，我都要擺一個土著，擺一個白人喺度。咁就已經係代表咗呢、這個即係、就是、澳洲嘅開始，澳洲呢個現代歷史嘅開始嘛。咁其他嗰啲華人又好，啲黑人又好，嗰啲我哋後期或者即係後期先移民入嚟嗰啲就唔需要你啦。咁我覺得你反為你擺兩個細路仔，一個係白細路仔，一個土著細路仔喺度咧，咁其實已經足夠嘅。我覺得呢個係好，即、就、係、是、會係代表咗，即、就、係、是、你個宣傳派咁樣擺 啦。係啦，咁先有代表性咯。而家做出嚟真係不倫不類做到，簡直就 唔係佢。我覺得政府就係好戇居嘅啫。你夾硬做啲嘢出嚟，就俾人睇到咁樣，即係你唔需要咁啊，咁咩嘛？你即係你為咗 piece 個回教，或者為咗要令到人哋覺得回教係會回教個圖係會融入澳洲嗰度，就專登擺曬啲回教喺度。你而家變咗回教國家咩？中東咪喺度嘛？就呢樣嘢就即係係好戇居嘅呢個政府真係。咁、啊、其實我哋會即係呢個國慶嗰度呢關於呢、這個燒即係年年都有㗎啦，燒國旗日以前係啲土著嗰啲囉，即係土著嘅聲音會大啲囉，因為我覺得佢哋係 都係白人嚟㗎喎， 而家係咪係有啲左膠白人好旺居㗎嘛， 左膠 咁、啊、其實我睇到一段嘢好過癮嘅，佢話即係嗰啲 即系话呢个反国庆咁样，佢话要一个冇国，即系同呢个，即系我哋同呢个澳洲入侵呢、這个，唔系即系嗰啲白人入侵澳洲嗰时杀咗啲土著嗰啲人，唔关我哋事啊，我哋冇关，即系即系唔系我哋话人，我讲系白人，有现代人，你讲系以前嘅人去做呢样嘢，咁而家嗰班左家就要佢。要呢啲人去道歉，咁啊道歉都系道向，就算道歉都系向嗰啲向啲土著道歉啫，同你而家啲左交关咩事啊？系嘛，系咪好戆居？即系变咗系，同埋而家好似我睇过，好似佢唔系有啲好人嗰啲左交话，即系提议取消国庆日添啊嘛？有冇听过？ 改唔系有啲人话提议改个第个日子，唔好用嗰日。佢话其实你啱咧，你嘅船 landing 嘅话咧，就系好似当系一个 invasion。 呢啲咪系 佢哋。对呢啲土著嚟讲，佢哋而家系入侵嘅第一日咁样咯。 唔系呢啲咪系咩咯？呢啲咪即系有政治正确嘅危害咧？乜都要讲呢啲咪？你乜即系俾你一你唔使庆祝呢嘢，即系唔使做呢样嘢，直头系咪咁变咗？即系我都又唔需要呢啲系百几年、二百年前嘅历史吓、啊。你使即系唔需要理嘅、你即系你而家现代，你而家澳洲一个国家，而家系嗰个时候向你应该向前看，即系以往嘅，就算你话冇错系要道歉嘅，佢道歉咗啦，系咪啊？嗰阵时即系澳洲政府同呢个土著嗰阵时已经道歉，即系已经做咗呢样嘢啦。咁你 澳洲系啦， 你再嘈落有咩意思啫？系嘛？你再嘈落， 咁同埋亦都喺澳洲喺个社区同埋喺个政府层面上咧，其实佢对一啲土著不停咁系作出好多补偿， 佢哋啲福利好过我哋好多啦。 社会福利救济系特别多啊，同埋咧 唔使做， 即系政府对你照顾系比一般受福利人系特别多好多强好多噶。咁就系因为政府系要对即系以前咧，即系以前入侵过嚟咁啦，系佢对啲土著系有一个即系差唔多作为一个永久性嘅赔偿咯。所以俾佢哋有超乎一般澳洲人嘅福利咯。 佢哋入大学唔使考试噶，佢好似系要直入噶嘛。即系你想读得噶嘛，同埋有即系政府俾钱你读噶嘛。即系佢好多，即系好多优惠噶，好多 真系又唔使排队噶，好快好多噶，哋啊。 咁就我就知，如果你即系如果你永远都系睇，即系咬住呢啲咁样嘢 loop 落去，冇乜意思噶嘛，系嘛？ 跟住仲有咩？仲有咩其他本地新闻啊？ 有啊， 讲下 好多噶，好多。不过我就睇到一单嘢，就系话喂，原来澳洲第三季嘅城市喺边度咧？你估唔到啊！嗱，即系澳洲嘅最大雪城市雪梨第二噶嘛，日本一定系头二名最贵噶 啦， 第三位呢边度啊？ 嗯， 第三位最贵 嘅边度啊？ 话竟然唔系嗰啲 capital city， 即系唔系阿德雷德啊，唔系呢个嗰啲即系嗰啲首府城市所谓，原来系呢个乌龙港。乌龙港即系都系 New South Wales 嗰边啊。嗰啲工业镇嘅喎，咁写远，静 唔系啊？嗰度 可以咁贵。我如果初头你话唔讲，如果你话你唔开个股，即系股价系低，即系有经济啊或者游客力量强嗰啲，咁啊梗系估啊布里斯班啊黄金海岸嗰啲噶嘛，即系你如果有人客，即系杀上去嗰啲地方炒嗰啲噶啦，系咪？系个乌龙港啊，乌龙港系工业城市嚟啫，以前 除咗工业之外，而家可能而家都仲系工业城市，不过可能即系识嘅少少啦。大学佢系大学咯，因为嗰度嗰啲大学易入啲嘅，所以好多海外留学生去咗乌龙港，如果入唔到呢三楼， 二三楼大学咧好多 人。吓，同乌龙港嚟悉尼都唔系好远，揸两个钟头车到咯。吓、啊，咁即系比较近啲悉尼，即系如果喺呢三楼嚟讲，咁嗰度房价好，即系其实都好贵。咁都系主要都系会唔会有啲留学生又多，因为嗰度有大学啊嘛。咁有海外留学生啲人就走去嗰度买啲楼喺嗰度咁样系。即系通常都系尤其是强国人好兴噶嘛，喺边度读书就边度买间楼先咁样。 收租啊嘛， 我唔知系咪今日咁样炒起咗。 即系围住啲学校圈嚟买楼，同埋当高级宿舍咁租，收到贵一贵咁样咯吓。 但系乌龙港嗰个我觉得个城市好死嘅，即系除咗嗱，你嗰啲工业都冇乜，唔系好咩嘅啫。所谓工业，佢有一个 port 嚟嘅， 有一两间大厂嘅啫，其实佢都系已经开始式微嘅啦。系啊，个工业城市嚟讲已经系。 咁佢仲埋主要系有间大学，有两间大学喺度咯。咁其实我去过多次嘅，即系乌龙港嗰度，其实冇乜嘢嘅，即系冇乜特别 多次， 又唔系话好靓咁样咯，即系真系住就好，即系都冇乜好，嗰度唔系一个好地方。 但佢竟然係第三季。 除非喺嗰度做嘢囉，即係你喺嗰度上去上大學或者喺嗰度做嘢咁樣。 對 對對。唔會走去嗰度嘅。 同埋都個城市都好 都好。呢個比較真係意外少少囉。我真係諗唔到去炒季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那個理由囉，同埋嗰個支持力囉，我覺得。 而家乜都炒到，可能即系 虛火嚟嘅啫，我覺得虛火嚟啫呢個。 誒，咁我唔知喺度誒，要等阿貓姐，貓姐熟啲啊，貓姐地產熟啲啊，等佢翻嚟先講喺度。咁第四單又 等佢熟啲，佢熟啲，但我覺得烏龍港就炒唔起噶啦呢啲咁地方啊。咁啊，第四單 係 咩咧？ 第四單就係、是、啊，啱啱啊呢、這個。特朗普改變嗰啲咩入境嗰啲政策啊嘛，咁前兩一兩日咧就傳咧就，哎呀澳洲都，因為澳洲不嬲就唔使簽證嘅，就要攞嗰、那個ESTA、即係電子嘅，唔係叫簽證嚟嘅啫，咁佢係一個申請嘅，申請就得噶啦，俾個 number 嚟咁樣嘅，咁就咁佢咁誒，因為特朗普就啊佢。突然間話咩嘛，會改嗰啲入境嗰啲條限制，有七個國家回教國家就唔俾佢去嗰啲，咁就停咗呢個難收難民。咁同埋又傳到咧，就即係澳洲嗰個入境美國都要嗰、那個即係嗰個要求都要改咁樣。咁但係後屘咧，即刻過咗日就再公布翻，其實澳洲入美國就係不變嘅。咁即係而家我哋仍然係唔使簽證嘅，只係上網攞一個 number 咁樣就到即係就得噶啦，去到。即係到美國嗰度落地咁你就對返你嘅。即係佢嗰個 number 其實係將你嗰、那個喺澳洲譬如澳洲護照咁樣將你澳洲嗰、那個資料就會以 electronic 咁樣去咗美國嗰邊先。咁你落地嘅時候你咪佢咪美國咪有你嘅資料囉係囉。咁一傳 我諗佢係想增強嗰個 border security 嘅啫，即係其實個邊防係比較守得緊少少囉。 咁因為澳洲同美國不嬲都係即係有個國家嘅喎，咁其實全球有三十八個國家喺美國唔使簽證嘅，咁就大部分係歐洲國家啦，咁就非洲冇嘅，中東都冇嘅，咁亞洲呢應該就係由日本唔使，新加坡唔使，台灣唔使，同埋有邊間呢，仲有新加坡同埋南韓，同埋南韓，即係得幾個國家係唔使嘅啫，亞洲其他國家都要簽證。咁我又啱啱 嗰啲咁教你 咁咩？我啱啱做緊啊嘛，佢公布嗰時佢未批我，即係我申咗個 ESTA 啊嘛，咁咪唔係即刻俾翻個 approve 過嚟，要隔幾日噶嘛。啱啱期間咧，佢就話改咗我咪要簽證，好大鑊，好麻煩。咁後屘原來唔使改，咁我後屘再上翻嚟，原來 approve 咗，係一兩日之後之後 approve 咗咯，嗰個 ESTA 嗰個嘢嚇。咁其實美國係即係嗰、那個我覺得佢係即係佢競選嘅時候呢，佢係承諾咗呢樣嘢呢，做得幾快即刻改呢條例。 係呀。喂，特朗普真係好似咩喎，快刀斬亂麻喎，手起刀落喎，佢嗰啲競選政綱承諾，嘩，差唔多一個禮拜做晒俾你哋，即係出面啲直情應接都接唔到啊，係咪真係快到咁喎。 我睇單新聞，佢 咁高效率嘅，今次佢咁高效率，未見到一個咁高效率嘅政府上場啊！真係 咁佢咪改咗咪一場埋，譬如綠卡嗰啲咧，即係而家係綠卡嗰啲咧，而家翻去都要，你而家你出咗國咧，睇住綠卡咧，咁你 suppose 嗰個係即係翻去就直接翻去得噶啦嘛，係咪先？你有美國綠卡嘅就，而家好似要咩？即係你要揸住綠卡出咗去之後咧，你而家翻去美國咧，你又要去領事館。见一见，唔知攞啲乜嘢 approval 咁先俾你。我唔知佢系咪好 似话今次咪话今日已经有27个，因为咁样揸咗绿卡都上唔到啦，即系机系上唔到飞机咁样啊嘛。 照计唔会嘅，唔会 reject 佢噶嘛，因为你攞绿卡理论上，除非你拎咗啲咩去恐怖，即系当你恐怖组织咁样啫。照計 咁即係上網睇即係未經證實嘅消息，就話有27個因為咁樣所以 ban 咗喺機場度上到機。咁喂，我哋澳洲 contest 都好好喎，好大方喎，即係話如果因為 退返票俾你， 因為突然間改咗政策而上到機嘅話呢，咁 contest 係會 退返票 俾佢哋，話即係退費喎㗎嘛。咁都冇咁傷啦。 咁其實佢嗰個影響好，即係對好多人有影響㗎喎。即係好多人去你知美國㗎啦，你知㗎，即係一個咩嚟㗎嘛，即係好多人都即係會去旅遊好，公幹又好。 其實呢樣好喎，因為一般其實唔講話喺美國啦，就算喺澳洲度呢，好多人呢因為佢恃住我揸住綠卡 我揸住个卡，我唔系你国民，我揸住个卡，但我又享受咗好多我哋国家嘅福利，咁就等同于我哋好似你国民一样，但我又唔需要负你哋国家即系你国民嗰种责任，嗰种使命感。咁其实嚟讲，今次系对嗰啲 PR， 即系嗰啲所谓嘅绿卡嚟讲，系一个警惕咯，即系你唔系即系。小心啲啊！即系小心啲，即系唔好以为揸住绿卡咧，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啊！跟住就可以 唔系啊？佢原来好多咧，喺大陆啊，同埋香港嗰啲咧，好多系即系申请咗美国做移民咧，佢专登唔去入籍噶。原来系佢 系啊，因为佢方便翻去国内嘛，方便啊。 佢系攞住个绿卡。有乜冬瓜豆腐，将佢绿卡转翻到，即系转做 citizen 又好咩都好，但佢系宁愿攞住绿卡，佢唔入籍噶。咁样咁，其实我觉得即系 好多 啊，系啊。其实我觉得应该，喂，特朗普可能咧，其实下一步 系 针对呢啲友嘅，可能会系，即系你一系入籍，即系可能取消绿卡呢样嘢，一系就你一系啊，一系就走人，一系就啊 系。佢始終佢個意義，佢唔打算入你個 citizen 咧，佢始終係即係對你個國家唔投入，即係始終佢對你個國家付出係一定有限嘅啫，一定係有限噶，必然噶啦。 係咯，咁就係咯，咁就我諗佢一路不斷都有啲不過呢個措施好似暫時嘅啫，佢而家嗰度話即係呢兩個月定三個月，可能到時再 review 咯。不过咁样对我哋澳洲冇，我哋澳洲护照冇乜影响嘅，一切照旧啫。 佢都同美国应该都几有关系嘅，都几搞笑的，因为嗰日咪美国咪即系恭祝澳洲国庆嗰阵时话，我哋永远系最好嘅嘅朋友，最好嘅伙伴。咁但系啱啱之前先知阿 Trump 话我哋离开嗰个TPP， 唔系阿 Temple 啊， 我哋个领袖阿 Temple 就话我哋继续支持个 TPP。咁但系跟住讲，大家讲完呢两句嘢之后，大家背道而驰嘅话。之后咧，跟住阿 Trump 就喺嗰个国庆日就话：我哋同澳洲永远系最好嘅朋友。 唔系跟住啊， 搞笑下嗰样嘢。 跟住这个外长啊 Julie Bishop 出嚟讲啦，即系佢即系出嚟都讲翻啲说话，就系、是、叫美即系美国唔好你唔得啊，呢、这个类似咁样嘢啊，即系唔好离开亚洲。 系啊，即系 Julie Bishop 都系睇美国嘅，佢啲系搞外交噶嘛，佢会睇得吓。咁今次阿貓公山冇又知點啦，唉， 佢冇腦囉，呢個即係佢唔知道，即係我睇過一篇嘢嘅，不過或者唔喺呢度講啦，即係佢係講呢個特朗普上台，而即係個成個政策呢係一爆就大轉變呢，澳洲係根本冇，係完全個政府冇準備再去 cater 呢啲咁樣嘅轉變嘅國策上面呢，完全冇嘅，即係見招拆招嘅，即係敢死你！ 因为当时澳洲嗰班所谓啲即系执政咁样政客，佢完全系冇睇好阿特朗普会上场噶嘛。 唔系咁，你 全部都话佢系会输噶嘛。 唔系，其实我就算你话唔睇好唔睇好，但系你一个国家，譬如你买一啲政客转咗时候，你其实你应该你入边有啲智囊咁样做晒呢啲咁嘅准备。即系如果有啲咁嘅转变，你又点样？即系你唔会出嚟，佢就纯见招拆招咁啦。好似譬如呢、這个你见到特朗普话即係退出 TPP 咁样，佢即刻出嚟咁叻唔切咁样，又话美国退出啊，咁样我哋拉中国嚟玩呢，咁就戆居咁讲，係咪？跟住日本已经一头冷水，即係一盆冷水泼落去度，话你又如果冇咗美国，我都唔系好想玩咁样。咁你跟住呢你澳洲咪呢个澳洲总理呢个 Temple 讲埋呢咁嘅嘢，跟住知道大镬，咦，美国唔玩，日本唔玩，玩嚟做乜鬼啫？你拉中国嚟玩乜鬼啫？你拉中国嚟，即系其实双边协议咪多，使乜整个 TPP 啫？因为 TPP 冇意思噶嘛，你拉中国入嚟呢度，咁你拉埋其他，嗰时已经唔系 TPP 啦，你明唔明啊？即系已经冇咗个意思啊！ 因为其实 TPP 嘅原意就即系话惊一班人，我哋成班人夹埋一齐做生意，就话惊，即系我哋要守约，大家我哋一齐自由公平，即系佢哋惊有啲国家系喺嗰个经济贸易上咧系唔公平，或者即唔。唔自由嘅，即系佢限制你呢样，但系佢又唔俾翻第二样嘢你。咁于是佢就做呢个即系呢个协议出嚟，大家话我哋大家开放，我哋开放。咁大家咧就俾一个罪恶，而家即系最有权力去即系去平衡 大家理過嗰兩個國家走出嚟，跟住你又揾一個咧，其實我哋就係根本我哋做呢個嘢就係想去制衡呢個國家嘅，咁點知咧就揾咗呢個國家嚟到帶頭嘅喎，咁你就係乜嘢啫？即係你做呢個自由貿易有咩意思啫？ 嗱， 唔 係 我即係揾一個最唔講自由、最唔自由嘅人嚟到喺呢個自由貿易度做個一哥，係咪先？由一個最唔自由嘅人去執行一個自由貿易。 咁我 好搞笑， 唔系讲个 意思咯， 讲个咩？如果冇咗，唔系如果冇咗日本同美国嘅 TPP， 就揾咩国家咧？咁你可能即系你澳洲，你坚持玩就澳洲啦，同埋一啲太平洋沿岸嘅南美国家，譬如智利、秘鲁嗰啲咁样啦，同埋东南亚嘅越南，好似马来西亚嗰扎啦，跟住加埋纽西兰，呢扎全部都大佬个经济规模几大啊？同你。即系你同澳洲嗰个互，即系嗰个贸易里边咧有几、那个量有几大咧咁样。咁如果你话哦加中国入嚟，加中国入嚟咪得咯咁啫。咁加中国入嚟使鬼你其他嗰啲咩？你同中国双边嘅协议得啦。 其实咁样，其实对嗱，其实咁样情况对澳洲系更加不利嘅，因为嚟讲咧，因为佢中国可以以大虾细，压咗嗰一班细小嘅国家系啊，可以用利益啊，即系投资交易利益压咗佢，你成立一啲某啲嘅即系嘅。嘅條款咁樣，跟住因為你係多邊仔嘛，咁嘅條款如果佢係同越南或者同啲細國成立嘅時候，咁因為大家喺共同一個協議嘅組織入面嘛，咁你變成連澳洲都要受罵，係嘛？澳洲冇聲出嘅咯，到時係咪先？你美國同日本兩個大國喺度唔喺度嘅話，你澳洲仲講咩啫？啲細國完全話中國係咁得，全部你入咗呢個協議裏邊，其他嗰啲國話得嗰時，澳洲就話得嘅啦嘛。咁如果既然係講嘅話，即係就算佢哋成立一啲好對澳洲不利嘅協議嘅話，你澳洲都要承受嘅咯。咁如果係咁，就不如推翻佢咯，大家雙邊咯。咁你澳洲唔需要你啲細國有咩同中國直接大家雙邊貿易就要傾咯，即係唔需要多邊貿易咯，雙邊貿易咯，咁咪已經夠啦。 唔係同埋除咗呢個。 咁你仲反而仲自由仲公平， 系咪？唔系，我即系话除咗呢个经济层面去睇呢个 TPP 之外咧，其实仲有政治嘅层面睇噶嘛。即系譬如你个美国搞呢样嘢出嚟，即系佢搞咗样嘢，你睇下你嗰个即系你嗰个外交政策系点样睇咯？如果你仍然系要跟住美国。咁即係你喺軍事上、政治上，你要跟美國，咁你冇得玩嗰樣嘢，你冇理由同美國喺呢度對着幹，就係揾中國黐翻中國嗰邊嘅，係嘛？咁美國會唔會俾你又食又拎啊？係嘛？即係你即係美國唔會話俾你喺經濟上你又黐埋去，你有啲呢個攞保護傘就黐埋我度咁樣噶嘛？如果你美國同中國要反面嘅話，你即係你跟大佬，你買定邊邊嘅，你企嗰邊就唔好企我呢邊嘅啦，係嘛？边有俾你咁着数啊？ 系咯，即系其实澳洲就企喺中间，其实佢有加两个 选 择，就系你话短，譬如你话短澳洲短视嘅，咁咪计埋中国系有钱搵啊嘛。但系你长远睇个世界个世界形势，系美国有势啊嘛，即系美国个势系大啊嘛。咁等于嚟讲，如果你澳洲系因为美国，因为唔背即系远离美国而去，你长远你澳洲系会失咗势嘅。即系你个经济可能你个经济利益系好短暂咯，但系长远你失咗势嘅话咧，你失势时候咧，你将嚟嗰个即系承受嗰个后果咧，嗰、那个损失重大咯。吓、啊，你梗系依啲有势噶嘛，你梗系跟个强势去行噶嘛。你譬如短暂，你搵啲经济系唔会长久噶，系咪？ 唔系，同埋根据 你失咗势嘅话，你搵多两三年冇咯。 你澳洲嗰、那个，你睇澳洲嗰、那个，即系嗰、那个喺地理上或者成一个题睇咧，佢。即系喺地区喺东南亚同东南亚或者成啲亚洲嚟讲系一个细国嚟啫嘛，系嘛？即系你人口少，你个军力根本系唔足以自卫。如果真系打咗上嚟，你一定要搵有大佬撑你。你成个澳洲海陆空三军加埋60,000人，吓、啊、陆军就唔使打噶啦。你可能啲海军、空军可能空军好少少，空军先进啲啊，到啲同美国佬买啲先进飞机，海军都流噶啦，海军都买埋啲废嘢。 系啦，同埋澳洲系一个即系个大海岛嘛，咁个海防线长 守唔到啊， 最紧要。即系如果你用自己嘅资源去守，你个即系你喺情报方面你使几多钱？ 守唔到啦，所以佢一定系黐住一啲点啊，叫做嗰啲叫做 强势 强国，即系 喺呢个即系上一个强势嘅国家，咁系美国。 你唯有系美国，因为唯有系美国喺即系太平洋里边咧，有军力喺度嘛。咁有即系佢同埋 系啊， 所以佢你睇到历史睇到噶啦，即系由你唔好计第二大战之前，第二大战之后咧，美国打每一场仗，澳洲系 跟住去噶嘛，由寒战开始，越战开始啊，海湾战争， 乜都有系啦， 伊拉克海湾战争呢、這个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啦， 阿富汗咯，系咪？系咁啊，即系 咁，虽然其实呢、這个呢、這个呢呢呢个呢、這个联盟系其实系脱唔到嘅，我觉得系。 即系你唔系话一时三刻你可以啊将成个即系你掟咗个你有冇一个即系比较长远嘅战略去做先？系咪先？你话哦，我而家唔黐美国，咁唔黐美国，咁你有啲咩本事可以即系自卫到先？吓，同埋佢最近又同印尼，印尼拗叫喎。 因为始终我攞个短暂嘅短期利益嚟讲咧，你长线嚟讲咧得不偿失噶。仲有添，你而家仲系叫做同美国系大家系好好嘅联盟嘅。如果你同美国如果有少少即系大家分道扬镳嘅话咧，喂，中国又唔射你噶咯，即系中国就会更加唔自由喎，对住你啲更加唔自由，更加唔公平噶咯。所以你唔好以为你嗰个同中国有自由贸易，系唔会更嗰、那个自由度更加低。个公平度更加低，因为你冇咗美国同撑腰啊嘛，你凭咩同中国讲啫？系嘛？ 唔好讲中国啦，就讲印尼啦，最近都同印尼啲拗撬啊嘛，即系喺个嗰度咩？嗰日印尼有啲即系有啲军事训练喺澳洲同佢一齐联合咁做嘅，咁就唔知点样即系 offend 咗佢啲咩宗教啲咁嗰啲教科书里啲嗰啲教材里边啊咁样，就佢又取消咗喺度咩咁，即系唔系好妥咁样，同埋同帝文即系东帝文嗰度咧又划过，即系重新划过嗰、那个即系个界海界啊，因为嗰度其实好多时候有啲石油资源嘅，咁如果即系呢样嘢成即系实行，要重新。傾過嘅話咧，咁印尼要同印尼可能又要傾過嘅，之後因為佢嗰、那個同印尼係喺海上面有分界線噶嘛，咁中間好多油田啊，有啲咁嘅嘢嘅，咁以前嗰度就favor曬呢個澳洲嘅，即係有油嗰啲咧就澳洲立住啊，咁而家如果同佢傾過十分鐘有啲，即係印尼話呢啲嘢係應該係翻我度咁樣，咁如果有啲咁嘅啲咁爭議嘅時候咧，同印尼咧。就有啲咁爭議咧，大鑊啦！即係印尼好近嘅嚟澳洲係嘛？即係你印尼係即係落後啲軍備可能啊，但係人多啊嘛，大佬佢人多啊，你明唔明？ 回教國家啦，回教國家啦， 唔係似你始終澳洲最近嘅國家就印尼。咁你如果有啲咁樣嘅嘢嘅時候咧，咁你如果未冇個大佬照你咧，你真係你講嘢都唔敢咁大聲啦啊！ 系咯，同埋都好似嗱，你啊特朗普上下場之後，好多人有啲人好支持你啦，好唔中意咁。但你睇出佢嗰、那個即係美國個實力，始終係即係不容置疑。你好似話佢係世界警察咁，又話都話喺世界警察唔好。咁但係你睇下，你而家全世界有邊個國家可以做嗱特朗普呢一個禮拜所做嘅嘢？我唔講特朗普，即係講就美國嘅實力。你呢一個實力有而家當今有邊個國家可以做得到呢樣嘢咁呼風喚雨，即係可以咁震撼性去話我一推一大隻手出嚟，成個世界都亂曬。 唔係佢係今日影響成個格局。 邊個國家可以做得到？有邊個國家可以做得到呢樣嘢？ 啊，唔係最重要係佢即係佢而家佢嗰個推出嗰啲嘢咧，即係同埋佢嘅個策略咧，就係、是、佢改變咗成個世界。一路以来嗰个格局啊，即系话你早呢十年廿年个格局啊，即系譬如佢同 旧嗰 不嬲到 嗰个变晒，成个气成个性格成个气候变晒， 由呢、這个 经济路线啊，啲政治路线啊，完全可以完全系一个新纪元啊。 嗯，咁佢完全 系觉得好差， 不嬲佢 个世界变咗咁样样啊， 唔系不嬲佢都系咩噶嘛？同呢、這个即系佢即系容忍呢、這个。中国就对抗苏俄国噶嘛，咁而家佢就反转嚟玩啦嘛，同阿普京通埋电话点解咁样吓？通埋电即系同普京，即系之前同阿前一两日同阿边个同阿呢个英国嗰边个文翠珊， 系啊，讲嘢哇，真系又系好有震撼性咯、啊！你我都好少话你话边个以前英美联身，即系好少拖住出嚟跟住。 咪 recall 翻呢个 recall 翻八十年代嗰时系咩个咯？阿列根同阿戴卓尔夫人啊，嗰阵时啊， 系咯， 即系而家好似系好似去翻嗰个年代咁样。 列根嗰个 不过目标唔同咗。 不过有类似翻嗰个年去翻嗰个年代咁样咯。 嗱，个目标唔同咗咯。嗰阵时 啊，苏好强势咯。 唔系嗰阵时个目标系苏联啊嘛。跟住佢呢个列根咪一路玩烂咗苏联啦，咁但系今时今日都系有个目标，就是、但系原来唔系俄国咯，系一个中国咯。咁啲人会谂会唔会而家系玩系同中国 啊，整多嚟多次，再嚟一次军地竞赛，拖死佢咧咁样。啊，咁其实个即系成个，咁你话有啲个格局系变咗，但系即个历史又好似又翻转头咁样咯，啲嘢即系喺历史里边又睇翻个缩影，睇翻个即个发展又可以又有啲咁样嘅可能性、啊。 啊、所以就在读历史的时候，我哋真的要去读完历史，我哋又要学到嘢咯，即系睇到嗰个历史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潮流系咁嘅咯。 系 咯，咁啊，即系必成，即系必成就必须，必须有必成嘅咯，即系个永远系咁嘅咯，个历史嘅转变。喂，咁我哋如果讲翻，我哋好似讲完咗少少， 系啊，个撑完咗啦。 咩嘢啊？值得留意下。 啊，系啊，啱睇到一单嘢。喂，嗰、那个啱啱今日睇到嘅，咁就係嗰、那个一千蚊，因为我哋而家呢好多系啲网购㗎嘛。咁我哋网购呢， 而家行行 eBay 啊，淘宝啊咁咯。 係啦。 仲有其他各种形式嘅网购 啦。咁一千蚊以下嘅商品呢，咁我哋就而家就係唔使入境澳洲就唔使俾税嘅，唔使成嘅。即係喺 網上面，如果一千蚊楼上嗰啲呢就要俾嘅。即係要報返水，即係你要報返水啦，捉到你唔報水嗰啲罰你。但係譬如我買一啲可能我哋買淘寶買或者成啊 eBay 買啲幾十蚊嘢就完全唔使税嘅。咁而家到7月1號開始就改啦，全部都要俾税啦。咁就好最大鑊呢，就因為一千蚊一千蚊都唔理㗎啦。咁佢嗰個原因就係話呢，因為嗰啲其實你最近都知啦，澳洲嗰個零售業執咗好多，有啲好多鋪頭執咗啊。即系譬如卖鞋啊、卖衫啊嗰啲铺头咧，嗰啲以前嗰啲 俾个网购冧咗， 系啦系啦， 网购怼冧咗咯。 咁嗰啲咁嘅连锁店，即系我哋呢度 retail 嗰啲咁嘅，都几即系大即系唔大唔细都请几百人或者几千人咁样噶嘛，即系佢咁多个 outlet 咁多成咧。但系嗰啲因为佢嗰度你好多人去买衫买成，原来喺网上面买，咁寄过嚟仲平过你澳洲买咁样，啲人咧即系嗰啲铺头咧就好大镬嘅，咁啊即系。執一間少咗好多啦。咁而家政府就 propose 咗一個話，即係話咁樣，即係對呢個零售行業就唔公平，因為你因為我哋有個叫 GSD 啦，消費 10% 消費品税，即係我呢度買，我哋呢度買係啦，買譬如買對鞋、買件衫咁樣，你10蚊都要俾，即係10蚊就俾1蚊咁樣，11蚊都好啦。咁但係你網上面冇呢個税啊嘛，咁咪變咗係。即系已经唔计嗰个铺租啊，唔计嗰啲员工啊，要请嗰啲人嗰啲咁啊，我净系俾讲佢条税嗰度咧，咁已经系一个不公平竞争咯。即系你喺海外咁样就话可以寄翻过嚟就唔使俾个 GST 税，咁佢有就 propose 翻一个叫 GST 税，俾翻10% 落去。咁其实咧，如果你你又俾10%好少啫。咁譬如你我 eBay 买、淘宝买咁买嗰啲十蚊、八蚊嘢、几蚊嘢，俾多。一个几毫啫咁样，咁就呢个唔系问题嚟嘅，最大嘅问题咧就系话咧，因为佢嗰啲公司咧，佢如果我征收咗税嘅时候，你啲公司要喺度登记注册，如果你捉到你或者你唔好报咩税咧，佢就即系你个网站就 block 鬼咗你，唔俾你喺度买，或者你 eBay 就如果你 full eBay 卖就应该就唔会啊，可能 eBay 已经收咗先啊 ，eBay 一即系你 full eBay 卖就因为大啊嘛，所以你一定澳洲一定容易接触佢啊，譬如有啲。即自己有網站又喺度做網購咁，自己實時啦咁啊！咁嗰啲公司咧，譬如佢可能都會自己去做呢個網，即係呢個一個 sales point 一個網站咁賣噶嘛。咁如果嗰啲你就要喺澳洲登記咗間即係登記咗先，然後咧咁佢就會你每一個 transaction 就要計翻俾佢 10% 咯。咁、那個問題就係嗰個 offer 會好大㗎嘛，你澳洲要整一啲人出嚟，又要處理，又整個 system 出嚟，又要整個成啦。咁佢呢就係、是、每一個 transaction 咁樣就畀14蚊嗰個 processing fee 㗎嘛。咁問題如果你 話嗰啲低消費嗰啲影響大喎。 係啊，咁你如果你話 因為好多人上淘寶啊，上 eBay 可能真係冬天就買隻手套啊，買電話套咁，可能十蚊、八蚊交易嘅啫。 嗱，呢啲係佔大 十幾蚊， 佔大量添啦。你好少話去 eBay 淘寶買幾即係。一千蚊啊啲，即系我讲澳币一千蚊啊嘢，或者千零蚊，或者几五六百蚊都唔系咁多啦，系咪啊？咁呢啲好少啊，多数都系嗰啲十蚊八蚊啊嗰啲嘅嗰啲嘅。咁嗱，佢 买啲小饰物啊嗰啲， 系啦， 好多人会。 因为佢划一攞个14蚊 processing fee 啊嘛。咁你譬如如果买一当你买一千蚊嘢，我俾十蚊呢个 GST 再加14蚊嘅 processing fee， 咁就俾多24蚊啫。咁同即系嗰个分别不大咯，系嘛？即系一千蚊你俾24蚊啫嘛。 嗰样嘢。咁但系如果你话 卖几廿蚊嘢都， 我卖一蚊嘢，但系我 加好多 吓，我卖一蚊嘢，你而家收我 GST 咪收个，即系俾多一毫子，俾收个一咁计啦。咁但系你加14蚊啊，变咗15.1咯，成件货品本来一蚊鸡变15.1咯，系咪啊？咁呢度咧就系、是、 个货品越你消费越低咧，嗰个转介嗰个 系啊， 即系。有点高咯， 咁你点睇就？因为有啲人即刻妈妈声啦，嗰啲你做 consumer 嘅妈妈声啦，都有时好多人都去买开喺淘宝喺 eBay 买开嘢嗰啲咁，梗系哇咁啊大镬咁啊，即系都会妈妈声啦。咁你话觉得应该系要呢个实施嘅税嘅系咪？你即系你系咪咁睇啊？ 我觉得系咯，系咯，即系你保护翻本地嘅啲。零售业噶嘛，个想上网买嘢，咁点得咧？系咪？ 啊，咁唔系，当然系有影好大，即系咁，其实都唔细影响。不过而家佢未实施，佢7月1日先开始实施，即系今年7月1日先实施嘅。 更新又 吓，咁、啊、就 我哋尽买啦。 唔、啊、系之前要快啲买，就买多啲。 有就啊，尽买啲啦。 咁咪第可能你买啲去 eBay 买个一蚊嘅嘢，咁变咗俾十几蚊噶啦吓。咁、啊、呢？咁其实即系。个问题不在于 10% 税咯，我觉得系啱嘅，公平嘅，即系呢度，譬如你呢度嗰个要俾个 GST， 你海外买都应该要收翻个 GST 咁样咯。咁其实你已经着数咗其他嘢噶，譬如人工啊，嗰啲铺租啊，你已经喺网上边你已经唔使噶， 唔使啦， 你仲要如果仲要 cap 成本低咗啦已经。 啊，咁即系佢呢个应该就系唔局限于呢个海外嘅网购，首先你澳洲都有公司做网购噶嘛，咁。将来都要俾啊不佢不嬲都有收开，如果澳洲公司就应该佢都有俾嘅，即系如果你澳洲做嗰啲系 eBay 冇嘅，因为 eBay 你嗰度系冇分，你唔知佢边度嚟嘅啲嘢都系嘛，佢摆上 eBay 就卖啦可以。咁但系将来 eBay 啊Amazon 都要啦，咁样全部都系你即系自动加上去咯。咁你卖嗰样嘢，譬如你拎10蚊去卖咁样，可能佢已经要你卖11蚊，有1蚊系要俾翻澳洲政府咁样咯。 嗯， 系 啊，嗯。 咁啊，新聞都咁多，你有冇补充啊？即系其实都仲有嘅，不过我嚟落落我 仲有嘅，但系即系我觉得系比较最快点讲可以提出嘅，就系呢几样啦吓。 啊，咁再讲讲政坛有啲咩改动啊？即系啲咩嘢？ 政坛呢排都系一枝独秀嗰种，一个党啦，一个党啊，真系多新聞啊，呢轮多好多新聞啦，最快又有啲新嘅即係 member 啦參加，跟住又取消咗幾個啦咁樣啊，最近就話好似有一個，好似又 DQ 咗一個 member 嘛，佢哋 member 有個 係啊係啊係啊， 嗰個又係喺好似又喺網上又係即係呢啲言論又係比較係即係有少少 offensive 啦，咁同國家個即係同個黨嘅事宗旨有少少違背，好似又係即係被即係放棄咗啦。啊咁樣咯。 哦，咁有人退出，咁又都有人加入嘅，咁就係、是、又有好似有一個呢、這個 LNP 即係 戰係啊 Liberal 嘅，有一個 NP 嗰個叫 Sam Cox 係嘛， 係 跟住就入咗嚟 西岸 Nation 一個過檔過嚟啦，即係過嚟啦咁啊。咁啊，喺应该可能喺系咪西澳嗰边啊？ 西澳嗰度。 西澳嗰边啊，嗰边啊。而家其实 Po 啲系即系 One Nation 而家一枝独秀啊，即系如日方中啊，气势如虹啊，嗰个党势啊。咁所以就咩咯？所以就 咩啊 ？Hello。咁所以就。都周围招兵买马啦，喺其他啲选区嗰度都咁样咯。咁啊，喂，此消彼长喎，喂，一个党一路强啦，一路即系好多人即系都话都系两强三木啊，啲人识啲政客好醒目噶，识睇风头火势噶，知道一个党一定起嘅话就开始埋堆噶啦。咁同时而家嗰个 liberal 咧，亦都人才凋零。嗱，早排阿 Mike 啦，我哋上个 讲， 跟住又有一个。重量級人馬叫 Julius Kim 啊，嗱呢個我就真係我認識佢噶，我以前喺佢嘅選區度咧，我就幫佢做過嘢嘅。呢個佢哋嘅工作做得非常之好，亦都係即係元老級，同埋有好喺自己黨裏面好大嘅支持噶，即係啲實力派嚟嘅。 係咪佢係咪做 喺下邊好多有錢人即係支持佢地區工作做得唔錯噶。 唔係佢咪做紐省嗰個衞生，你咪紐省衞生部長啊講緊。系咪佢二山嗰个？ 佢做卫生部长，真系就咩话啦？即系可能唔系佢嘅专长啦，佢唔系 啊，咁跟住就即係幾年幾即係呢一兩年就發生幾件嚴重嘅即係醫療事故啦，喺北韓嘅醫院咧出現過，咁亦都有引致嗰啲細路仔即係死亡啊，咁跟住佢就之後佢就處理得唔係好好啦，即係例如話佢喺嗰個即係嗰個追責嗰度，佢就好似唔做得唔係好圓滿，咁跟住就整個社會就好不滿啦，跟住而家黨都不滿啦，咁跟住因為前文話個黨啊，即係由而家新嗰、那個新上場嗰個新州長，我哋上次講話唔識讀佢個姓，得個名 Gladys 嗰個咧， Gladys 似乎話想喐佢咧，想即係想就係想喐佢，即係想要佢退位，咁佢就即係以佢嘅地位，你炒我，不如我自己炒咯，咁佢就咪自己辭職咯，即係佢話退出嗰個政壇咯，又開始咯，咁咪對。对，其实对 liberal 嚟讲都系有少少嘅影响噶。 唔系 liberal 真系实力派。 liberal 近期都大镬啦，即系唔有嗱，除咗党内有啲人跳咗过去 One Nation 有几个啦，即系跳咗过去啦，有啲唔跳 One Nation 佢自己都走咗出嚟啦，即系话退咗党唔独立嗰个啦。 退党啊！ 退咗党咧，有一两个啦，我记得喺嗰个，我唔记得。 而家只跳船咯，差唔多下跳到弃船。 咁除咗呢啲之外，除咗之外，近呢几个礼拜就有三个辞职。嗱，第一个就系嗰个咩 Susan Lee 啊。Susan Lee 啊，Susan Lee 啦，呢个丑闻啦，丑闻啦， 即系呢个就系正啊。 丑闻 啲负资产嚟嘅，对党嚟嘅负资产， 仲有麦巴，第二个麦巴自己辞职嘅，唔知咩原因就系辞职嘅，即系佢都知道佢自己做咗衰啦，咁辞职啊，呢个麦巴嘅 liberal 啊，麦巴即系个呢个纽省嘅总理啦，纽省总理， 咁可能同个党自己讲掂晒嘅，即系好嚟好去啦，因为佢其实党佢对个党嚟讲都系一个负资产嚟嘅，即系呢啲喺个党咧系唔会帮个党攞到咩声誉翻，只系几出嚟啫，就俾其他党插嘅啫，即系摆出嚟系俾人插嗰个箭靶嚟啫。咁不如大家退咗好过啦，系咪？系咪？ 咁啊，咁仲有个 Gaddy 啊 ，Schema 就系呢个咩啦？咁系呢个就系纽省嘅卫生部长啦，叫做，即系话咧有一个系 部长啦， 吓一个系联邦卫生部长，一个纽省总理，一个纽省卫生部长，三个相继辞职。 三个众位都走咗， 相继辞职，咁就所以我估佢都真系招呢个都近期都有啲大地震噶啦，会可能一分钟又要换下总理咁样啊。 我谂系换个头先咯，即系换下谭茂咯。因为佢根本佢而家人生喺个党里 面，唔得人生就冇料啊，呢度有 处理唔到个党， 即系有冇料啊，一来 佢连个党佢都处理得唔好，咁啊点去处理整个国家、整个联邦国家咧，系咪？ 即系佢根本就系好似真系废个曾荫权咁，即系无为而治咁样，会真系系嘛？即系佢即系唔即系乜又冇自己嗰、那个咩，总之系乜都唔会做啊！ 见树的亦都得唔到自己，而家开始渐渐失去自己党嘅支持啦。 唔系可能佢 系重演翻以前啊，咪工党执政嗰时候 逼供 嗰 啲嚟 内讧啊，咁样啦， 俾人逼供啊，系嘛？ 逼供啦， 有冇机会？ 佢都系话佢都系自己党逼阿通尼一伯落 嚟，系 佢先上。 唔系，我觉得有可能通尼一伯上翻嚟。 就一下不如一下不如一下咯，点知呢个仲 或者可能啊，朱莉 翻阿林郑代就系六百九， 唔系就系啊，我咪就系朱莉 Bishop 咯，就系话即系一系咧就系阿 Tony Abbott 走去喐翻佢，即系其实有能力喺个党内取缔翻佢，应该系阿 Tony Abbott 同埋阿 Julie Bishop 嘅啫，我觉得就 冇啦，人才凋零啊，即系人才凋零。咁但系其实阿 Julie 啊 Bishop 嘅话，佢专注系搞翻去，譬如其实 Julie Bishop 佢有边样份咧，佢应该搞翻嚟移民政策同埋对外嘅外交。咁啊啱，咁咧就令即系佢就应该专注两份咧，就应该揾另外一个人去做坐 MP 嘅位，因为 MP 就比较 好人咯， 就你买机系乜都要你啊嘛。咁如果有经验啊，唯得 Tony Abbott 咯，咪就 Tony Abbott。我谂唔到第二个人名啦，系咪先？ 系啊， 已经冇啦。 咁就 即系人才凋零咯，除非揾阿 John Howard 出嚟啦，就冇可能噶啦， 唔会噶啦， 即系人压得长啊 John Howard 啦，但系 John Howard 就已经唔会噶啦，系咪一年退咗啦，系嘛 喂，咁依家我哋第一节都差唔多够时间，我哋休息阵饮杯水先，转头翻嚟 休息下啦， 好 ，OK， 好， 转头见 ，OK， 系大家好。欢迎翻到嚟第48集港珠澳第二节嘅时间，咁我就系简诺夫同埋阿猫主席， 猫主席都仲喺度， 喂， 一單嘢我想講講嘅呢，就係、是、我睇到嗰度呢有有段新聞，就係話好似係咪墨爾本，墨爾本嘅好似係有個地產， 墨爾本 地產經紀就呃錢呀，就俾就即係俾人告，而家拉咗。咁因為其實 好似非法動用咗成200萬㗎嘛， 係咪咁喂，我想知道嗰、那個我記得應該好似係 LJ Hooker 呢間嘢 啦。LJ Hooker 好似嗰成入咗180幾個控罪㗎嘛，咁樣因為佢拿用咗200萬嘅客戶嘅用嘅錢咁樣嚇。 咁、那個詳情好似你有啲料喎，你之前已經收到啲料。 唔係，我聽何家即係嗱就你大家當花邊新聞咁聽下好啦，當嚇。不過就即係間案件而家仲係即係仲係喺審理中啊，同埋即係亦都未即係仲係過程中。咁我哋啲花邊新聞，大家行家裏邊啊，即係大家聽翻嚟嘅啫。咁話其實因為佢又有嗱喺澳洲嚟講，我哋好多啲代理咧，好各行各業都有一種可以叫做咩franchise， 即係嗰啲買一個嗰、那個即 系特许经营权， 譬如清洁有乜都有。原来系啦，冇错，原来呢个地产经纪都有嘅，即系佢有一个资本好大。咁但系佢可能我啲地基有你，譬如你我又想去做地产，咁可能我会同你挂钩，就攞你个牌，即系带你个袋大啲咁啊。我又遵守翻你啲规矩，又遵守翻啲即系代理嗰种行为，咁我就去做呢个行业咁样啦。咁就。咁今次 LJ 個又出咗事啦，其實佢都唔係第一次㗎啦，以前喺悉尼都出過事㗎，就係、是、有啲即係一部分嘅代理啦，嗰啲 franchise 出嚟代理，咁就係即係唔就非法去經營，或者用啲非法途徑咁去即係爭取去賺取利益啦。咁就今次嚟講就係話呢一個好似據聞就係、是、據報道就係一個越南人嚟嘅，咁另外一個咧就都係亞洲人，咁就唔證實，咁但係好多人就估計佢係華人嘅啦，即係跟睇個姓嚟講，一個就係越南嘅女人嘅女子，咁就佢哋咧曾經就係、是、即係利用不法嘅手段就動用咗人客嘅擺佢公司嗰個錢，咁佢哋通常咧擺一個啲人客嘅錢擺喺佢哋公司，佢哋用一個療分一個基金形式去處理嗰、那個嗰 點解 金錢嘅，咁啊 點解擺喺錢喺度 嘅？嗰好多時就係嚇 點解會擺咗啲錢喺嗰度嘅？即係你覺得係啲租金啊，定抑或？订按金订金 啦，订金啦，譬如有啲买楼，譬如有啲买楼交收，譬如话我收咗嚿钱咁啊，人客可能譬如话好似租金啦，最大份就高金，好定期性啦，譬如佢大客收租噶嘛，咁、就上去收租咁啊，收到咁上下，佢又会帮个人客咧收咗啲租，就可能佢当然收租咧就系会交俾，唔会话十个业主交俾十个业主户口，就通常都交俾嗰个代理嗰个户口噶嘛，咁啊代理个收完晒咧，佢咁上下咧，佢将啲户口。之前咧就分翻落去咧就交翻俾嗰個業主嘅銀行啦咁樣嘛，咁呢就經常性係不停咁 roll over 入喺度啦，咁就家中亦都有譬如啲樓啲樓宇買賣嘅，咁你譬如交訂金，咁訂金就可能未到交易期，可能有啲就會交咗喺嗰個中介嗰度咯，可能交咗譬如都可能落咗十萬五萬蚊訂，咁五萬訂咧就可能係交咗由嗰個中介嚟到。 佢唔係俾個律師 keep 住嘅咩？佢唔係個律師喺度 keep 嘅咩？ 有啲唔係㗎，有啲唔係嘅，有啲都有細訂大訂㗎嘛。 好就係 有啲係亦都係今日咁同埋嚟講，有啲中介嚟講，佢哋就係蝦啲人唔識咯。咁你有咩錢你交俾我，交俾我咁。咁佢就嚿錢攞咗去 roll over 咁樣咯。咁佢呢嚿錢就擺一個叫做基金度咯。咁通常佢用得，佢打算佢有計劃去用人嘅錢，佢一定係自己做個 trustee 啦，即係所謂攞個監管人啦，監即係控制去到監管嗰個錢係點，幾時可以運用啊，幾時出啲入。咁、那個 trustee 佢自己做埋，咁咪佢完全可以運用嗰嚿錢咯，可以動用嗰嚿錢咯。咁我聽聞講就話，因為佢哋有咁大嚿錢喺呢個基金裏邊咧，跟住佢哋就開始就即係打主意啦。譬如話，點樣可以用嗰嚿錢可以？用錢揾錢啊，用翻個錢去做一啲增加個收入啊，係咪啊？咁譬如話，佢咪攞嚟借錢咯、啊？佢譬如攞啲人口啲錢還掂擺喺度，一年半載都唔喐嘅，咁嚿錢咪擺喺度好嘥啫。佢咪將啲錢放咗出去俾當借貸借俾其他啲客者，譬如有啲人客佢又唔夠資格去銀行借到錢，或者有啲有信用又唔好嘅，又借唔到錢，跟住佢就話：喂，我幫你搞掂咩？我基金我有啲基金啊，係你銀行借唔到，你我用啲基金借俾你，咁利息能高啲，手續費高啲，咁佢咪放出咯。咁你佢咪可以賺好多錢？咁嗰啲錢佢一定人哋亦都一路有收噶嘛，收到翻佢咪又擺翻落基金度。即係佢利用嗰嚿錢去錢揾錢，咁咪一定。 佢用可能收好高嘅手续费，或者嚿钱可能收你5% 10% 嘅手续费，跟住又个利息又高啊嘛。咁你嗰嚿，如果佢嗰嚿基金钱越大，而佢越放得出越多嘅话，佢咪跟住赚好多钱咯。咁同埋，只都听有啲传闻就话，今次点解会出咗事，就系因为佢，因为有啲人亦都知道佢用咁嘅不法手段去到放啲款出去。咁于是呢个嘢即系黄雀在后啦，有啲人亦都系。睇中呢個弱點，咁跟住就同借投錢，咁就話有啲即係不法之徒就同個agent就話啊，我某個人想借一嚿錢做生意做乜嘢咁喎？你喺個基金度借10萬俾佢咁樣，即係類似啦，我借10萬俾，咁跟住俾一個客户，佢話呢個人需要借10萬，咁啊介紹咗10萬俾，咁但係跟住佢哋知道根本你都係嗰嚿錢都係用不法手段嚟放出嚟嘅，咁於是有啲人就做 走佢數， 再落死啲。就借咗10萬之後走你數，唔知你嚿錢你都偷喺人哋個基金偷出嚟啦。咁攞咗10萬之後咧，跟住佢揾一啲即係假嘅借貸人啦，做有啲可能啲賭仔啊，或者係某啲即係啲不良人士啦，或者啊不正行事，咁就去做呢個借貸。咁借咗之後，喂，同你講掂喂，好似啊簡立夫，喂簡立夫，嗱我同喺度某個基金借10萬，即係擺落去我嗰度，嗱攞咗出嚟咧。就话我7萬啦，我嘅3萬啦，你自己攞咗走啦，咁跟住咧，我哋就即系成咗条烂账咯，跟住唔会走噶啦。咁跟住咪开始出事啊，咁或者可能有人会跟啊，咁出咗事，跟住又会有人报警咁样咯。咁于是咪跟住嘢就爆出嚟咯，咁样咯。因为人哋就黑食黑物，其实你嚿钱你都系喺个基金度偷出嚟嘅。咁我人哋借咗我就唔还咯。 咁嗰啲借贷冇抵押嘅，应该系嘛？即系冇抵押咁借出去啦。 呢啲。冇抵押嘅，咁先做到啦。冇抵押嘅，咁啊， 同埋呢可能系啲黑市，即系黑市嘅 finance。 系啦，所以佢点解有170-170几个 charge 咧？即系几个 一个人一个 charge 啊嘛。 做咗好多单，好系啦，好做咗好多单噶啦，做咗好多单噶啦。咁样即系始终都系上得山多终遇虎咯。咁啊，始终系蚀得咸鱼睇得，佢都预咗噶啦，佢哋都系结果咪出咗事咯，俾人今次就。告到咯，咁啊，即系叫做告到，而家提供个款项就话，即系佢曾经喺各个基金度用过超大约近200萬咯，咁可能自己都唔止添，即系可能啲系又根据，可能有啲系捉唔到啦，合法咗啦，冚咗嗰啲你唔知咯，咁样吓，咁啊亦都话有啲个细路即系3萬幾啦，啲租金佢都攞咗出去用咯，啲人啊摆入嚟啲租金，佢都出去唔知点用啊，或者放数放咗出去咁样咯。 我怀疑唔止，其实唔止一单嘅。我怀疑真系，我谂好多 agent 都又系咁做。 好多 agent 都有，好多 agent 都，但系好多 agent 可能冇事啦，即系唔会话，即系唔会搞到有事咁样咯。即系好多 agent 都见够千万定摆喺度。譬如佢哋知道有啲租客，譬如话租客，我长期帮佢收租嘅，佢好多10層8層樓嘅，个月成10萬8萬租嘅。咁但系呢对夫妇咧就成日。周遊列國嘅，佢哋收租，收完租咧就周圍列國嘅，又去咗第國嘅。佢熟悉佢之後，見到呢嚿錢一年有成120萬，你擺喺度係唔喐嘅喎。咁我100幾萬，咪將佢放出去借錢啊，或者攞住做生意啊，咁啊跟住咪賺錢。100幾萬我一年賺，可能賺到2-3萬翻嚟咧，收息啊、收尾都咁樣，係咪？咁佢如果你都平衡到，又冚得到，你搞得掂咪冇事咯，係咪先？咁但係其中一度出咗問題，就會出事咯。譬如有個客真係走咗。走咗數啊，或者突然間嗰個客工突然間翻嚟再睇，即係心血來潮睇一睇，啊有啲錢啦咁樣，想睇睇啲錢啫，但咁頂冇曬啲錢嘅，咁於是咪會出事咯，係咪？ 嚇頂頂啊！其實應該唔止一單咧，咁其實因為你知近呢幾年咧個地產市道好旺啊嘛，嚇咁咧就即係好多人走入呢行嘅，好多人咧即係其實揾好多錢嘅可以，即係如果你係有好多客一個。 系啊，同埋呢几年多咗，因为个楼市炒热多咧，有好多系海外投资者，有啲人佢个人真系喺度嘅，佢真系信个中介或者信个基金嚟帮我管呢嚿钱啦，咁样啦，咁我睇啦，咁啲基金话呢班人都钱啊摆喺度，都唔理嘅，长年喺外国，可能中国咁样买就系10層8層喺度收租嘅咁样，跟住你嚿钱摆喺度，我咪用你钱搵钱咯，用你嚿钱去搵钱咯。 唔系，同埋佢因为嗱，因为我即系个因为个楼市个炽热啦，咁嗰度即系多咗 agent 啦，咁变咗嗰个质素咧，即系嗰个监管咧就会好差嘅，可能即系个个都入呢个行。 攞个 agent 牌好容易嘅啫， 系好易嘅啫嘛， 考个试就得噶啦喎，系啊，非常之容易。我都直接上一个周末就可以攞到噶啦，上一个周末就可以考。 咁又好似唔止，好似几个礼拜。即係佢有分幾種啊！我所知就因為我識得人做呢啲嘢，就係佢有啲你可以 卖楼，有啲人唔可以卖楼嘅，即系唔可以卖楼，即系话只可以带，你可以带人睇楼啊，或者收下租嗰啲咁样啦，即系嗰啲就比较如果卖楼啲可能要读就读长少少嘅，一项有啲法律啦，啲成嘅你要知道， 有啲法律 系啦系啦， 啲合约啊合约嗰啲条文啊，少少法律噶咁样。 不过总括嚟讲咧，就系总括嚟讲就其实好似好易入行嘅，唔需要攞读几年大学，唔需要读几年大学嘅，即系读即系嗰啲 TAFE 嗰啲咪读一个短期 course 咁就吓系咁以考试合格咁就可以。 你知唔知好多即系啲大学生咧？好多大学生一路读书一路特登考埋呢个牌，做学品外快嘅。 系啊，唔系所以，唔系就系所以咁样咯。所以好多人根本佢本身有多入嚟咧，唔系即系佢唔系话系点啊？即系佢嗰个一个终身职业咁入嚟嘅，即系只不过因为佢楼市旺，搵到钱啦咁就入嚟，咁啊考个牌，攞个牌咁容易咁啊。吓咁佢本身即系佢都唔系谂住一个 permanent 职业嚟嘅，咁佢嗰个。即係話一個操守上面啊，好多嘢咧就有問題嘅。咁同埋嗰啲 agent 咧，即係如果所謂嗰啲 agent 就持牌嗰個 agent， 即係大嗰個咧，咁佢又想揾搲多啲生意，佢都係收傭嘅斷單抽翻嚟。佢所以個即係個 franchise 出嗰度，佢就抽翻傭啊嘛。所以佢如果你譬如你有嚿錢咧，你想做一個 agent 都容易啫，係嘛？你買個即係你。买个经营权咁啦，跟住又抽拍翻个佣俾佢啦，咁当你挂个招牌同埋用翻嗰啲乜嘢啦，咁你啲 staff 你自己请噶啦，咁样，但你点样监管佢哋嘅事啦，咁样变咗嗰个监管系，即系唔系一个，即系我哋睇譬如呢个 LJ Hooker 或者一个VY 嗰啲咁样嘅，你佢唔系一个老板嚟嘅，你可能呢个区嘅 VY 同下嗰个喂喂 VY 系两个唔同嘅老板嚟嘅，虽然大家都系 讲 VY， 一个系 佢买个 business 翻嚟啫嘛， 咁其實你嗱，今次歐洲嘅其實即係大家先聽緊好多都出過啦 ，Ring and Horn 又出過啦 ，Ray White 又出過啦，咁啊即係有大大小小都出過啦，即係啲中介咁啊食咗啲人客嘅租啊咁嗰類啲都經常有噶啦呢度，所以冇辦法嘅，因為你嗰個金錢嗰個魔力喺度，係咪先？嗰個即係 temptation 引誘你去犯事咯啊！ 唔係呢個現象我覺得同呢個樓市有關，即係如果樓市整嗰時候冇咁多呢啲咁嘅嘢。可能执鬼晒啦嘛，即系即系冇咁多，又都冇咁多钱俾你，即系往来咁多钱俾你去做呢啲嘢啦。一个楼市旺啊嘛，可能一日可能有一间屋卖十间八间屋，有几千万嘅 transaction， 啲钱就买，因为个订金几千万嘅屋，即系粗劳几千万嘅订金摆你嗰度，都好多钱嚟噶嘛，系嘛？咁咪就可以有个 动机， 系咯系咯系咯，咁就呢啲即系实会有，我觉得一路陆续都有啊，直至个楼市爆嗰咗正英嗰阵时候就冇啦，楼市正英翻嚟啊， 系啊，唔系嗱，唔奇噶，嗱，你好似而家跟好多人真系喺度外国投资喺度买咗几层楼，咁啊，我讲个鬼知咩？哇，大中介即系大嘅地产， 帮佢收租啊！ 我买十层八层楼，不如你长期同我收啦，同长期同我收，即系收咗你哋收咗之后咧，你仲摆户口或者摆啲基金咁样啦，啊，摆基金咁样啦。咁跟住就可能一两年之后，喂，我收咗几多租啊？又冇晒空晒，跟住 我咪唔会等一， 跟住佢走咗， 唔会等一两年嘅，可能佢即系唔会等一两年先，你佢先入你户口，你都知啦。但系佢可能佢会一下咁样就突然间即系走咗佬咁样咯，吓，即系一下收晒咁多钱就走咗佬咁啊，冇得追啦，冇仇报嗰时已经吓，系咯，咁就 系咯，呢两个就未上岸啦，未揾够啦， 咁啊，唔系咧，唔好彩俾人抽出嚟咗佢，其实可能咁你如果条数填得到咁样，一路都冇人知啊，都会。不过我相信呢啲都系 有介绍，譬如佢管理得好，佢可以噶，譬如话我十个户口，我攞咗六七个，即系七个俾我掏空咗。咁我都有一嚿资金实度，譬如突然间有一个客话需要嘅话，咁咪即系我仲有嘅，即系我咪挤落去，咁咪冚咗入门天价份，即系用一个客去冚第二个客，一个客冚第二个客，咁样冚得到，咁咪又系冇事咯。咁今次佢出意外都系可能俾人真系，佢又俾人掏空咯，可能系。 唔系，同埋佢即系会即系会多啲揭发咧，就譬如如果楼市一静咧，就会因为佢资金佢攞唔即系嗰个而家佢可能佢嗰个资金来即系嗰个咩咧流动大啊嘛，因为佢成交多嘅时候流动大啊嘛。如果突然间一静咗咧，冇咗嗰度咧，咁佢死啦。可能一两个月之后佢翻唔到啲钱过嚟咧，就冚唔到啦。吓 系啊，佢都系靠嗰个资金嗰个不停咁周转嘅，即系不停咁转啊，咁嚟先至喺度 即係乘機揾食啊，喺度揾著數嘅啫。咁如果你一潭死水，成個市靜曬就冇噶啦，佢就撞即係嚇、啊、出水機會少咗啦咁樣。 系啦，咁啊，因为阿猫姐唔喺度，我哋诶想即系再讲呢个议题来，都即系比较少啲资讯佢，因为佢清楚啲讲楼市，佢就熟啦。咁系啦， 啊经济嗰啲佢熟啲啦，嗰啲吓佢应该 系啦。咁都差唔多啦，我哋呢个时间，因为我第一节讲多咗，第二节就补翻呢个时间都话差唔多啦。咁就好 ，OK， 好多谢各位就吓，即系有听我哋呢个节目，咁就下次再见啦。OK， 我下次再见咯。 好，拜拜。好，拜拜。